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听众朋友，请听由记者张欣采制的专题音乐节目《周家班的中国梦》。2017年7月8号到7月30号，在20多天的时间里，中国民间乐班周家班走过了德国、瑞典、爱尔兰、英国和比利时5个国家，他们演奏的中国民间音乐在欧洲的众多音乐节上大放异彩。这首吉祥喜庆的音乐名叫《万年红》，在民间婚礼上常常作为开场曲使用，而在这次欧洲巡演中也成了周家班每一场音乐会的开场曲。周家班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柏林喇叭的传承者。柏林喇叭得名于他们生活的安徽省灵璧县柏林村，音乐演奏在这个家族中已经传承到了第7代。在这次欧洲巡演中，我作为巡演的推动者之一，也是此行唯一一位媒体记者，不仅见证了周家班在20多天的时间里收获的所有掌声和赞美，更是看到了为推动这件事所有人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尤其是周家班第5代大班主周本明。我想起了我们出行前在首都机场候机时，他和我谈起的他的中国音乐之梦。 我们这个演出是等了20多年才来的，期盼了20多年，努力了20多年。其实我们这一次走出去，我倒认为它是一种民间文化的一个伟大征程，一个伟大的起点，从此开启了民间文化自主自发的与世界各个国家进行文化的一种交流，是我们自己去做。 周本明告诉我，1992年，他作为安徽省徽剧团的一名演奏员，随团出国演出时，看到日本、韩国对于本土民间音乐、传统音乐的那份尊重，很受震动。从那一刻起，他就时常在心中计划着将来带周家班出国交流时的节目单了。 正好是在当前这个时机当中，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刚好在这个契机当中得到了很好的认可，是这个中国梦激活了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知，这个是我们真正走出去的这个机缘所在。没有这个中国梦，没有这个传统文化的回归，没有中国人的这个文化自信，我们这一步也很难走出去。 周家班欧洲巡演的第一站是德国的鲁多尔施塔特音乐节，音乐节持续4天，这期间有9万观众为音乐来到这个平时只有2万人生活的小镇。镇上设有27个演出场所，每天都有上100场音乐会同时进行。这是7月7号我们到达音乐节时，在我们的排练场地之外正在进行的一场铜管乐队的音乐会。 曲目您能不能 能定下，我来。 你要的是文雅的还是？ 和周家班同行的还有这次巡演的策划人穆谦。他一直热心于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民间音乐的推广。 所以像每场就是把代表性的曲目都演一下。 好好好好。 就是第一场是 周家班的演奏技艺，在周本明的父亲周正玉那一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次参加欧洲巡演的六位乐手，分别是周正玉的四个儿子：周本祥、周本灵、周本明、周中华，徒弟张素荣以及长孙周继勇。周家班的音乐是以一种乐器为主奏的合奏形式。这首《庆贺令》的主奏乐器是小铜喇叭，高高飘扬的音乐像报喜的鸟儿一样飞落枝头。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可以证明周家班成功了。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西方观众，因此德国鲁多尔施塔特音乐节上取得的成功和收获的信心对于周家班来说至关重要。演出结束后，在音乐节的演员休息区，很多音乐家热情地走过来称赞周家班的音乐很棒很特别，周家班为音乐节带来了不同的传统。还有非洲歌手邀请周家班用声为他即兴伴奏。与此同时，周家班乐手们的状态也渐渐变得松弛和开放，他们也主动带着乐器加入了欧洲乐手们的即兴演奏。周家班欧洲巡演的第二站是瑞典的马尔默夏日舞台。瑞典海滨城市马尔默市每年夏季都会举办为期两个月的户外音乐节，全市设有40个演出场所。7月13号晚，周家班的音乐会在马尔默夏日舞台的主舞台举行。主舞台是一个位于森林公园中的圆形露天剧场，剧场的一侧有湖水碧波荡漾，空中有海鸥盘旋飞翔，周家班的音乐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溢满来自大自然的气息。这首打枣表现的是一家三口在打枣过程中充满趣味的争吵打闹，戏剧性十足的音乐加上主奏张素荣诙谐幽默的表演，常常逗得观众掌声笑声不断。 周家班在马尔默夏日舞台的音乐会结束后，瑞典观众用起立鼓掌的方式给予了周家班最高的赞美和致意。很多人在演出结束后久久不愿离去，其中包括很多华侨。广东人陈女士很激动，她说周家班的音乐不仅慰藉了她的思乡之情，更像是把她带到了远古时代。 就是感觉好像自己就不是生活在海外，也不是生活在当今，似乎就回到了那样的一种很原始的、很自然的、很纯真的那样的一种背景的那样的状态下去。这个希望中国的文化能够全世界传播。其实真的中国文化非常好，因为它讲究的是一个情、一个孝，他们这里不讲这些。其实人是需要的。 周家班欧洲巡演的第三站是翡翠岛国爱尔兰，7月13号到19号，第44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的世界大会在爱尔兰利莫里克大学举行。大会聚集了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上千名音乐学者，周家班作为本届大会上唯一受邀演出的亚洲乐队，在7月17号下午举办了音乐会。 Hello, neighbors, how are you? We are the Zhou Fan from China. 目前担任这场音乐会的主持人，他说：“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国的周家班。在我们来到爱尔兰之前，我们在德国的鲁多尔施塔特音乐节和瑞典的马尔默夏日舞台举行了音乐会。接下来，我们还要到德国的莱比锡民族志博物馆，以及英国的沃尔麦的音乐节和比利时的斯芬克斯音乐节演出。”不过今天这场音乐会意义非凡，因为你们都是传统音乐领域的专家，这也是周家班第一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演出，希望你们喜欢他们的音乐。这首一唱三叹的曲子名叫《大悲调》，是一首在葬礼上演奏的音乐。周家班的音乐中饱含着来自中国的文化密码，有了这些音乐的存在，不仅婚礼葬礼有了仪式感，人们的心灵也在一场场聚散离别中得以抚慰。周家班的演奏得到了世界各国传统音乐学家们的肯定。 I like it a lot. I mean, I think it shows how China's got this really. 爱尔兰考克大学的音乐学家 Jonathan Stock 说：“我很喜欢他们的音乐，喜欢这种源于中国民间文化的音乐。他们的演奏技术很高超，这需要长期的练习。他们真的做得很好。”他们的音乐里有喜有悲，有各种情感在其中。如果我生活在安徽，我希望我生活中每一个重要场合都有他们的音乐，我会因为不能在自己的葬礼上看到他们演奏而感到遗憾。中国音乐学院刘勇教授是推荐周家班到这次国际会议上演出的人。 看到周家班的精彩表现和各国专家的肯定，他很激动。 从艺术上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周家班呢是国内一流的唢呐班子啊。刚才呢，听到世界各国专家的热烈的掌声，我感到这是他们应得的掌声，是发自专家内心的掌声。另外呢，谈点就是，关于文化自信吧，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东西，才能支撑这种自信和提升这种自信。那么周家班这次这个出国巡演呢，受到了欧洲许多国家听众的热烈欢迎，并且受到了世界各国传统音乐学家的充分肯定，这说明啊，我们传统的这个唢呐音乐啊，是有它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啊。不但我们自己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能够被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人民和专家证明的。 当我们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音乐感到骄傲的时候，包括刘勇教授在内的很多人也为周家班的勇敢和担当感到由衷的敬佩。周家班欧洲巡演的第四站是德国城市莱比锡。莱比锡有着深厚的艺术传统，圣托马斯教堂是著名音乐家巴赫生前工作的地方和他逝世后安葬的地方。布商大厦音乐厅至今世界闻名，那里曾经是门德尔松工作的地方。周家班的音乐会于7月27号在莱比锡民族志博物馆内的音乐厅举行。莱比锡民族志博物馆的研究员周玉不仅是这次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他还担任了音乐会的德语主持。博物馆内厚重的历史气息令人敬畏，在黄淮平原的乡野大地上野惯了的周家班也变得沉静了许多。同时因为演出场地的空间有限，他们特意控制了演奏音量，这样的限制让他们更加懂得互相聆听，音乐也更加灵动和富于变化。当一首祭天祭地祭祖先的笙笛作品小开门响起时，我感觉整个博物馆和馆内的藏品都在我们的音乐里共鸣。在任何一场演出中，观众都是很重要的参与者，他们的反应影响着台上音乐家们的表演。德国观众深厚的音乐素养和他们对音乐敏锐的感知给予了周家班乐手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这首卡戏担任主奏的是周家班年龄最大的周本祥，他使用不同型号的自制乐器把钻子模仿豫剧戏曲人物的唱腔。听着这首卡戏，第一次我在河南风格的音乐里听到了苦难，听到了不屈不挠的草根精神。我们的欧洲巡演一路上很不容易，尤其是周家班的这些乐手，他们在生活上不习惯，语言上也无法沟通，但是和演奏好音乐比起来，那些都显得微不足道。 令周家班没有想到的是，现场观众竟然对于这首来自中国戏曲的作品反响最为热烈。在他们持久不息的掌声中，周本祥一再返场谢幕。演出结束后，很多观众留下来购买周家班的 CD， 请周家班的乐手签名。最让我们兴奋的是，一位德国观众两周前在鲁多尔施塔特音乐节看了周家班的演出，这一次他特意又带了朋友来到莱比锡。他告诉我们，他认为周家班的音乐会是本届鲁多尔施塔特音乐节上最好的。演出结束后，包括这场音乐会的负责人周玉在内，我们所有人都兴奋不已，也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哎，我特别兴奋，真的，因为就说特别觉得特别特别高兴，这次周家班能来演出，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幸福能够认识他们，太棒了。而且我觉得给我增加了勇气，就是说我应该把中国的这个音乐带到世界，带到欧洲。我觉得我现在又有了勇气，因为我觉得德国观众其实很热情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音乐，所以我有勇气，我还会继续努力。 7月29号，周家班在英国窝买的音乐节上的音乐会可以说是这次欧洲巡演的高潮。不仅世界上著名的学术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收藏了周家班的音乐会录音，而且英国《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等主流媒体都对周家班在窝买的演出进行了报道，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英国广播公司主持人安德鲁·麦克格雷格在他制作的节目中介绍今年英国窝买的音乐节盛况时对周家班的评价。他称赞周家班的音乐有着惊人的能量。同样在窝买的网站上对周家班的介绍是，一个不可征服的乐团，伴随着中国中原地带人们的生与死的音乐，他们的表演洋溢着能量，和欧洲的吉普赛乐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百鸟朝凤是一首唢呐名曲，周家班由周中华担任主奏演奏的百鸟朝凤是一个民间版本，除了鸟叫以外，还有鸡叫、狗叫、猫叫、猪叫、青蛙叫、知了叫、小孩啼哭等，比我们平时常常听到的版本更富于浓厚的生活气息。 I felt the concert was very, very fantastic. It was very enjoyable. 演出结束后，观众 Anna Aldrich 女士说，我觉得这场音乐会特别好，很有趣。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每一天我们使用着各式各样的中国制造的物品，但是在周家班的音乐里，我终于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精神。我希望以后可以以这样特别的方式更多地了解中国。7月30号，周家班的欧洲巡演在比利时斯芬克斯音乐节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I like the band very much because they are virtuoso. They are. 荷兰民族音乐学家、碳唱片创始人 Bernard Klikam 驱车2个多小时从荷兰赶来，只为了看周家班的演出并进行采访。两周前他在爱尔兰看了周家班的音乐会，他说，我很喜欢周家班的音乐，他们是艺术大师，也很有趣，作为乐队他们很紧凑，他们可以很形象地表现他们要表达的东西，当他们演奏《雁落沙滩》时， 我闭上眼睛，我看到的并不是六个人在演奏唢呐，而是大雁落在湖畔，所以很奇妙。周家班的欧洲巡演走过了5个国家，参加了6场活动，举办了7场音乐会和1场工作坊。一路上我们收获了太多的赞美和感动。木谦说， 虽然周家班他们表演的音乐是非常中国传统非常民间的这种音乐，但是呢我们感觉到在欧洲的这些观众面前，他们理解周家班的音乐也没有很多文化上的障碍，因为在周家班的音乐里面，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是跟西方的这个爵士乐是相通的，因为他们的音乐里面有很多即兴的成分。这次我们在欧洲的时候，也跟很多的欧洲的一些个爵士音乐家也进行了交流，他们都觉得这个音乐也可以参加欧洲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个爵士音乐节的表演，所以我认为可能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它的意义还不仅限于周家班一个乐队，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尝试能够给中国的音乐能够趟出一条道路来，然后让我们的音乐可以被更广泛的人群所接受，然后能够在一个更广阔的语境下面做出当代的一些个发展。 这次欧洲巡演是周家班为实践他的中国梦迈出的艰难而又勇敢的一步，它反映的是一种变化，是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和展示传统文化，并且自觉自发地和世界进行对话。我们相信周家班的这次欧洲巡演只是一个开始。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记者张欣采制的专题音乐节目《周家班的中国梦》，录音合成梦梦，监制冯健，策划陈晶英。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

上我的舟，为了海威，哎呀我的威，嘿呀啦嘿，威嘿威，威威，拉的这个劲儿哦，威了嘿威，还得是把劲儿啊，嘿呀啦嘿。 听众朋友，专题综艺节目《运河船歌》播送完了，播音白刚，小说演播尚远，撰稿编辑张鹏飞，录音张笑音，艺术指导冯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一次酸酸的感觉。